穷极我我命， 其他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哎，谁知道我来上班啊？和平使者说，小丽早上好。哦，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是不是啊？直播间当中有视频啊，大家伙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对，就像您说的，七夕节快乐。今天是七夕，昨天我的同事提醒我说，小丽姐姐，明天是七夕了，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嗯，我们在节目就说这个话题，七夕节，咱就说喜欢这个事儿呗，对吧？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呢？还有就是最近您又新喜欢上了谁？一个是原来的初恋旧爱，一个是新欢。我们今天说说旧爱新欢的事儿哈。因为谁您喜欢上了体育，而最近您又新喜欢上了谁？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互动。5434说，因为喜欢庄则栋，所以喜欢上了打乒乓球。荣成斋说，因为喜欢看排球女将小鹿纯子，关注中国女排，所以呢喜欢上了排球。这个喜欢上了和喜欢上打排球差一个字儿哈。所以不知道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打排球，或者是现在其实也可以打一些软式排球哈，有这样的机会的也可以参与一下哈。其他的朋友像工体老球迷啊，我是曼琳啊，大家伙儿早上好啊，包括来问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伙儿这么早哈，一大早就来互动来报道。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安今天凌晨正式宣布金敏哉转会离队，正式加盟费内巴切。那中超联赛的第八轮补赛周日，明天晚上的7:30，我们将会迎战上海申花。我们也是连线了上海体育的五星体育的记者张松哈，请他来给我们说说上海那边的情况，知己知彼嘛。那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李海鑫执法啊，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消息。还有提醒大伙儿，国足呢也是在上海要先集训一周之后才去西亚呢，吴磊要晚一周报道。中国足协精英青少年球员数据跟踪报告出炉啊，昨天有一个消息，可能足球迷也关注到了，足球名宿李元奎去世，享年87岁。我们也连线了天津的媒体同行张悦，给大家说说哈。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说了，对防疫不要掉以轻心。英国奥运银牌选手贾乌因为兴奋剂检测阳性被临时禁赛了。还有全运会方面的消息，北京男排全运会迎来了首场胜利。五大联赛今天凌晨也开始了哈。英超揭幕战爆出一大冷门，阿森纳0-2客场输给了升班马。而德甲联赛的揭幕战，莱万进球，但是是一场平局，他们是1-1打平了门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前瞻即将要开始的西甲联赛，包括英超啊首轮的一些看点。今天的体坛热搜榜，小丽昨天晚上关注到了杨浩然隔离日记，这孩子太逗了，他呀是敷衍式营业，用小动物的这个形象来讲解他平时做的髋部的这个动作，他说他髋关节比较不灵活，所以推荐给大家三个动作，但是这个讲解确实是太逗了。我们也会给大家说说热搜到的北京奥运村啊，2008年北京奥运村到底有多好玩。哎，昨天还有英仙座流星雨哈，刚好赶上七夕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您要是向流星雨许愿的话，会许什么愿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哈。刚才说到了话题，就是您的旧爱和新欢。 啊，在七夕这个节日，我们来说说喜欢这件事儿哈。让您爱上体育的那个初恋是谁呀？您是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呢？还有就是最近，刚刚完了这个奥运会是吧？最近爱上了谁，粉上了哪位运动员呢？这是您的新欢。啊，别忘了在这个有意思的时节哈，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啊。看到不少朋友这么早都来打招呼，其实我的这个经验是，每到星期六呢，睡懒觉的朋友或者是啊家里有事儿的朋友会多一点，来互动的朋友呢，稍微不像平时那么热烈哈。那不管您是在哪儿哈，如果听到我的节目呢，也欢迎和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这段音乐恐怕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小丽也非常喜欢这个东京爱情故事的旋律哈。那咱们就说说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哈跟爱的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的中国选手是摘金夺银哈，这是我们的主题，冠军是真不容易，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呢更是难上加难了啊。今天是七夕节，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就来回顾一下在东京刚刚过去的这一届奥运会上哈几位运动员的爱情故事。咱们就叫做起个名儿哈，我们记者李维说了，叫七夕节的东京爱情故事。 这种事打个电话用藏语来问一下， 快你说一句吧，就表白一句 吧。那你久等了，回家娶你。 好，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东京奥运会举重冠军石日勇在赛后的一番表白让人记忆犹新。在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之后，这位中国的大力士将开启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今天正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按说是个与爱人团聚的日子，但由于运动员们仍旧处于隔离当中，所以没法完成相聚。不过网络的发展也给了他们隔空表白的机会。中国飞人苏炳添和爱人林艳芳是初中同学，两个人一起走过了19年，可以说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不过由于苏炳添的长期训练比赛，很早两个人就开始面临异地恋的苦恼。苏炳添从中山一级级调入国家队，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从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最后大半年也难得见上一面。他们的爱情没有受到距离的影响。2017年，苏炳添和林艳芳在老家广东中山举办了婚礼。而在近日的网络直播中，隔离中的苏炳添也大方地用粤语进行了表白。 七夕情人节不在你身边，希望你多理解，我的仔会陪伴你，我爱。 在东京奥运会的射击赛场上，老将庞伟取得了一金一铜的好成绩。赛后他的妻子现任中国射击队的教练杜丽在场边喜极而泣。随后杜丽的弟子张长红又拿下了一枚金牌。杜丽也在微博上说，谢谢你们让我成为人生赢家。2004年的雅典，2008年的北京，杜丽两次为中国队获得金牌，其实他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但随着2009年他和北京奥运会冠军庞伟走进婚姻的殿堂，中国奥运冠军夫妻就这样产生了。在张长红获得冠军之后，杜丽开玩笑说，家里的奥运金牌比刚刚变成了2-2，现在自己的徒弟拿了冠军，自己又领先庞伟了。 在庞伟打完之后，我们家的金牌数是4-2。现在我觉得如果像张红的话，我暂时稍微没有接一 接。陈龙和王世贤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高颜值夫妻组合，两个人在中国国家二队的时候就彼此有了好感。2016年里约奥运会，陈龙获得了男单冠军，王世贤在看台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2岁了，陈龙在东京又拼下了一枚银牌，于是两个人有了新的计划。 奥运会完可不可以要一个二胎？这个时候小贤说可以啊，奥运会拿冠军我们就要二胎。我看结果会有一些，虽然是第二吧，但我想啊，可能等回家以后再磨一磨他吧。 中国乒乓球选手的浪漫一点也不输给羽毛球，憨憨的许昕在近日频频被上热搜，而他和妻子也是昔日队友姚燕的爱情故事也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一切都得从2017年许昕在一场演唱会上的求婚开始。 我们俩已经相恋7年，我觉得在你最美好的时光一直陪着我，陪着我笑，陪着我哭，陪着我狂，陪着我伤，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出一些让你觉得会知足会满足，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度一辈子，我也希望你能嫁给我。 可以吗？ 对于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来说，常年的备战训练比赛让他们经常很久见不到家人，他们也都觉得自己亏欠了家庭很多，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最近两年更是聚少离多。然而当他们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或者创造了一个个新的纪录的时候，也包含他们的家人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哎呀，太感动了，刚才听到这一番表白我都心动了。这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您的旧爱和新欢。旧爱就是您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还有就是最近啊，因为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相信您肯定又粉上了新的运动员，是不是？是哪位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小丽分享吗？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哈。退役少校说，这个人啊，这是巩立姣是吧？啊，最近刚刚粉上的，说守望奥运金牌二年啊，金银铜全集齐了，堪比我集邮了啊！这个姑娘太可爱了哈。还有朋友说，其实吧，体育项目我都喜欢，也不是因为谁才喜欢上的体育的。9971就不一样了，说最近喜欢上了苏炳添，因为他创造了奇迹啊！您最近才喜欢的呀？杨洋洋说，嗯，这是家庭传承，不是因为谁爱上的。杰人北三说，哎呀，因为哪个人的话喜欢上运动还真说不清，也不是说因为某个人吧，只是我是一个泛体育爱好者，我谁都喜欢谁都看。还说是因为以前还看新体育啊、健与美啊啊这些杂志，可能从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上体育了。好，也感谢大家伙的分享。杨洋洋说最近喜欢上了张雨霏，因为张雨霏的笑容太可爱了哈。哎，有很多体育健儿真是吸粉无数哈，尤其今年这一届运动员不仅运动成绩好，笑起来灿烂，情商也特别高，会说话，长得漂亮。好，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哈。那也提醒您，如果您现在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哈，包括关注我们这个 APP 的朋友哈，全新改版上线的 APP， 欢迎您多多关注，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一些频道，让您听一次肯定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雄鸡畅想的聊天室就开放着哈，大家伙除了听小丽在这聊天，您还可以结交到新的朋友，包括和认识的老朋友，有时候啊就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来互动了，也可以选您最喜欢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您不喜欢和小丽聊这个旧爱新欢的话，您也可以去看别的频道的相关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您还是愿意聊的，因为您比我还八卦对吧。那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呢，还可以和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也会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来节省您的时间。如果您现在下载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加寻宝活动啊，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哈，有三处抽奖的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去拿。那从即日起到8月31号，也请大家哈关注我们的听听 FM 改版的这个内容哈，已经升级到5.0版了，别错过哈，有奖品哦。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北京市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各健身场所落实相关防疫措施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于波川昨天随机走访了望京街道的几家健身房和公园，那么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来听听他的报道。 8月13号上午，记者首先来到朝阳区富安西路11号和生麒麟新天地商场内的 Keepland 健身房。在店面门口，记者没有看到用于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的二维码，前台工作人员也没有要求记者进行扫码测温，但是以只对会员开放，不买课就不能进入为由，拒绝了记者进店看一看的要求。 就我先进去看看里面啥样行吗？ 不能进去。 不能进是吗？ 会员才能进去。 哦，会员制。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富通西大街望京东园一区底商的东田运动健身游泳俱乐部。刚到门口，记者就被要求进行扫码测温。工作人员查验了绿码之后，才允许记者进入。 比方说安全、疫情这方面，咱们这边就能保证吗？ 我这肯定能保证，我要保证不了，我这肯定关门了就。 这跑步机就有消毒吗？还是说这 对都有消毒，每个小时都有消毒。 哦，每个小时都有消毒。 对，我们还有自然通风都是。 哦哦。 在店内，记者看到正在跑步健身的人不多，彼此之间都保持了一米以上的距离。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介绍，其店内的健身器材每个小时都会进行消毒。而由于这家健身俱乐部距离目前还在封闭管理中的国风上官等小区步行距离不到一公里，记者留意到前台还贴有告示，明确谢绝相关小区的居民进店。随后，记者来到了望京文化体育公园。这座公园紧邻地铁望京站 C 口，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几个入口并没有专人监督扫码测温。上午11点左右，公园里有大约20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市民佩戴了口罩。有市民表示，在公园里依然戴着口罩，是想随时做好个人防护。 还可以吧？ 还行是吧？ 啊，觉得应该戴吧？ 应该戴是吧？ 啊 啊啊！ 在人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是从哪来的或者怎么，还是戴一点那安全吧。 就戴上安全点是吧？ 啊，自我感觉就安慰，可以还是应该戴上。觉得我戴上就比不戴的那安全 了。啊，踏实点是吧？ 啊，对对对。 好嘞，好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发布了新版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指出普通公众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之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另外，建议公众家里日常备用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时可以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也请大家及时的留意哈身边的疫情防控的一些动态。那如果您去锻炼的话呢，就像我们的记者于波川提醒的那样，随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哈。无论您在哪里，请注意做好戴口罩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啊。好，我们来说说国安的情况。哎呀，真是今天凌晨看到北京国安的消息哈，官方宣布韩国国脚金敏哉正式转会离队，加盟到土耳其的超级联赛费内巴切。费内巴切随后也官宣了他的加盟。24岁的这位韩国中卫和土超豪门签约了4年的时间。金敏哉在国安待了2年半，一共为球队出战了59场比赛。那看今天凌晨哈，国安的官方微博也说，金敏哉正式转会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费内巴切俱乐部，感谢金敏哉在过去2年半当中代表北京国安出战59场比赛，我们曾经共同成长，祝你未来一切顺利。哎呀，选在七夕这一天宣布，哎，这个时间呢？我们以前曾经亲切的叫他小金子哈，也感谢他为北京国安的每一场比赛做出的努力和奉献，希望他未来能够越来越好。那提醒大家伙儿，第八轮的补赛是明天哈，8月15号呢下午4点半，先是长春亚泰打大连人，然后呢晚上7点半同时开始3选2，北京国安打上海申花，武汉打河北，上港打金门虎，这几场比赛都是在7点半。那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会由网易为您转播这场比赛啊，非常的关键。我们的老对手上海申花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我们跟他们差1分，21分的国安，22分的申花，对于两支球队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赛事。那比赛当中呢，申花如果打平，他们比咱们形势明朗哈，就可以获得争冠组的名额了，所以我们要力争取得胜利。当然如果说这个武汉队能够阻击湖北的话，两支球队呢还会出现一些争冠组当中的可能。但无论是申花还是国安吧，就是都希望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要看别人的脸色。当然也是为了保证公平的，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开场时间是一样的哈，晚上的7点半。我昨天晚上连线了上海五星体育的记者张松，也是打探一下那边的消息。当然人家这边的记者也是说的比较的全面哈，给我们介绍了申花这边的情况，跟咱一样也算分呢。 而且是一轮补赛，其实我觉得冥冥之中就是自有定数的那种感觉啊。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轮次来看，可能现在就要见分晓了。但是这样的一场金沪大战在最后一轮上演，一战定输赢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申花、对于国安来说，都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在这样紧密的赛程之下，在最后一轮会有这样的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两队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晋级形式的对话，我觉得对于两队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从申花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一阵时间不光是俱乐部上下吧，其实从我们媒体的角度、球迷的角度，都在帮助球队算一笔账。我相信可能国安的球迷或者国安队也在关注这个事儿。从队员本身是希望在场上聚精会神踢好比赛，但是从外界的包括媒体包括球迷，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分数的算法吧。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客观来讲，申花队现在相较于国安，像刚才您提到的，还是占据着一定主动权啊，甚至可能是些许的这种优势吧。那么这场比赛如果战胜国安的话，对于申花队来说，就是也不用考虑河北队和武汉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无疑就是会顺利的挺进到争冠组的比赛。那么对于国安来说，目前排在第五位嘛，所以将无缘争冠组。但如果国安战胜申花的话，那国安会直接晋级。那么申花队呢，其实还有机会，因为他要来看河北和武汉队的比赛结果。那如果河北这边拿分，那么申花队呢同样是无缘争冠组。但河北队如果输球，那其实申花和河北是继续同分的，那比较小分来看，申花还是占优，还是可以进入争冠组。那如果双方最终战平，申花同样有机会晋级到争冠组。那么国安呢，要看河北和武汉的这个比赛结果。所以从上述我提到这几种可能性来看，其实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无疑申花现在还占据了一些优势。在非常艰难的战胜了天津金门虎之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崔康熙离开之后吧，我觉得球队还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精气神吧。至少对于球队来说，此前在崔导在任的最后几场比赛还是受到了外界挺大的一个质疑，甚至是一种关注。但是毛导上来之后呢，比较迅速的改变了球员对于比赛或者是对于这种密集赛程下比赛这种状态，甚至是找回了这种信心。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说，战胜金门虎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阿德里安的一个点球帮助申花队现在还有可能保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动权。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和国安这个比赛，从现在的备战情况来看，无疑我觉得还是不错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包括和金门虎的比赛，从人员安排方面，我们看到毛导这边呢也有一些流利，包括吴曦等于没有上场，对吧？包括穆雷诺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早早被换下来，所以我主力轮换其实也能表明申花一种态度，就是要与北京国安在最后一轮展开这个生死对决。 仙人北塞说别算了，只能赢，其他都够呛了。我是万雷也说小金子在新队好好打吧，啊，好好比赛就行，希望你在新队打出好的成绩，看多豁达哈。陈震说张松不是申花的跟队记者，哎，你还挺明白哈。五星体育广播上岗的跟队记者，对，他们会有分工哈。当然了，人家上海的这个媒体的记者比咱们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支球队哈，所以啊，我们连线的是上海五星体育广播。那刚才呢，啊，也有朋友1391这个朋友，就是对小金子还是有个人的看法哈，但我觉得吧，人好合好散嘛，今天又是七夕，应该好好的送送他。好，那还有呢，其他的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说最近喜欢上了谁哈。苏彦军说今年奥运会上苏炳添这100米的决赛跑道上跑出了咱们亚洲人的自信，一战封神，所以也是粉上了他哈，这是新粉上的。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的旧爱和新欢，旧爱是您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呢，还有就是新欢哈，最近刚刚开完奥运会，肯定您是关注了很多您平时不是特别关注的一些运动员或者是新来的运动员，那都有谁呀，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跟小丽分享一下吧。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咱们中超方面的内容哈。明天呢，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苏州赛区将会迎来第一阶段的第八轮补赛。那昨天呢，中超官方也公布了这一轮裁判的选派的名单。我们这场比赛啊和申花的这一场关键对决呢，将会由来自于广东的主裁判李海鑫执法。他在上一轮是执法了武汉和大连队的比赛。那这一次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江苏的黄毅。第四官员是来自于贵州的王静。因为这场比赛是关于苏州赛区的争冠组的门票的归属嘛，所以肯定会比较的激烈，那也是对这一组的裁判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啊，第八轮的比赛呢，也是因为在7月25号这一天有台风啊天气的缘故，所以延期到了8月15号。这轮比赛过后呢，第一阶段的赛事将会全部结束。那北京体育广播明天哈、也会和大家来转播这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而在8月11号晚上5-0大胜青岛队之后，广州队呢是以3连胜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赛事，圆满收官了。主教练卡纳瓦罗呢也是迎来了假期生活，最近他和俱乐部去爬了一次南昆山，在微博当中也说哈，我要好好放松一下。30多天之后，跟球队封闭啊这么长时间，我骑上自行车好好的放松一下，简直是太需要了。广州队就比较的顺利一些啊，他们第二名的身份获得了第二阶段争冠组的资格，八冠王还迎来了3个多月的间歇期，中间当然还会有足协杯的比赛，但是呢他已经表示了说不打算亲自带队出战，要选择回国享受这一难得的长假啊。他也说今年到现在啊，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一共只有17天，按照计划呢我会在9或者是10月份回到中国。那按照此前咱们公布的赛历，这个阶段当中将会有10月中旬开始的正赛阶段的比赛，那就是足协杯的比赛，到时候呢中超的16支球队都会登场。还有昨天日本的 J 联赛球队川崎前锋官方宣布，重庆的外援马尔西尼奥加盟，球员呢将会穿23号球衣，他今年26岁了，2019年从巴西国际转会来到了重庆两江竞技，和球队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马尔西尼奥一共代表重庆队有27次出场，奉献了2球1助攻。那据报道说呢，他是以自由身的身份加盟的。不过现在他这个人呢，现在还在巴西，还没有到日本，所以看看之后哈、会合之后的情况。那再提醒大家一下，9月2号呢，国足将会迎来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第一场比赛。昨天中国足协公布的这个12强的大名单当中哈、有31位，也叫了一些新人，还有像吴磊啊，您非常熟悉的吴曦啊、埃克森这些老将哈、包括复出的朱晨杰，还有在联赛当中表现不错的郭田雨这些小将，还有巴顿。周二啊，今天已经是周六了，下周二在上海集中，参加补赛的球员打完这一轮，8月19号晚上的6点钟到驻地去报到。吴磊呢是在8月26号晚一周回归。由于世界杯预选赛首场我们是客场对阵澳大利亚，放在西亚啊，所以初步计划国足是在上海集训1周左右吧，然后再去西亚比赛。另外，澳大利亚足协日前也证实说，目前正在积极的寻找新的主教练来接手澳大利亚国奥队，原来的主教练阿诺尔德就不再兼任了，专心的做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这个事宜哈。我们跟澳大利亚也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不仅在12强赛相遇，要争夺一张进入世界杯的入场券，而且两国99年龄段 U23 国足也是分在一组，他们将会争夺第5届 U23 亚洲杯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两国的这个争夺还真是挺多哈。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呢，阿诺尔德就正式接手了澳大利亚国家队，又兼任 U23， 但是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吧，现在他在迪拜在为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做准备，那么没有办法回去再带国奥队，所以干脆就算了，就不带这支球队了啊。他们也在选新的人选哈、那看看吧，到时候有什么变化。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农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

中国足协表示，将对天赋球员进行长期跟踪，并且要记录他们的成长。每一位参加精英青少年训练营的球员呢，都会收到一份详细的个人数据追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什么呢？整体评价、建议、五环能力测评、各项基础运动能力的测试数据、运动伤病统计等一些方面的记录。那这个个人的数据追踪报告可以为球员后续针对性的训练提升来提供可量化的参考。 是的，在这份报告中啊，五环能力成为了它的亮点。它根据中国青少年足球协会训练大纲中球员培养五环模型设置，全面评估球员技术、战术、身体、心智和社交等能力，建立起个体球员五环评价模型，特别结合中国青少年球员性格特点，对球员心智和社交能力提出具体化要求。这一点也在国际足团最新发展方向上接了轨。 在2014年，英足总曾经发布了一项名为英格兰 DNA 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未来的英格兰队的球员提出了四方面的综合培养的要求：技术、战术能力，还有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以及社交能力，这个很重要啊。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大纲当中的五环模型和英足总提出的这个四点要求啊，是非常非常像的，高度趋同性。 是的，也有网友啊听了这个新闻说，中国足球精英，其实任何的国家的球员，任何的国家的年龄段的球员，在这个整个的群体里都有这个天赋的差别啊，所以说呢，或者说训练的刻苦程度带来了不同的效果，所以说精英球员是客观的比较的存在的。而且呢，之所以我们看英格兰在近期的这个无论是欧洲杯也好，再往前的世界杯也好，能够出这样的越来越好的大赛的成绩，跟他们十年前啊，现在是十几年前开启的这个精英球员培养计划是分不开的。 那么个人数据追踪报告呢，也是要通过教练员的评价呀、基础运动能力的测试数据啊两个维度来统计，也是希望能够建立起符合我们国家足球青训人才现状的选拔和评价的标准。未来依据中国足协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中国各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的实力现状呢，也会被全面的掌握啊，做个人才库嘛，后备人才培养也会更有针对性。那中国足协也表示了，未来将会建立2001到2010十个年龄段的精英数据的这个球员的这个搜集工作哈，为各年龄段的国字号队伍来提供充足的选材的技术。好，这是足球方面的消息了啊，我们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呢还会回来跟大家说说明天的这一场补赛哈，跟申花的这场补赛，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今天两个话题，七夕的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来说说您的旧爱和新欢，也就是您以前是因为谁喜欢上的体育呀？还有就是最近看了奥运会之后，相信您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关注点哈。那您最近粉上的一些运动员都是谁呀？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互动。8858说，我是因为爸爸才喜欢上体育的。小时候呢，他老去打球，也总带着我，所以耳濡目染的我就喜欢体育了。谢谢我爸爸。 确实啊，很多的喜欢上体育的都跟可能父亲有关系啊，因为从这个大数据的角度来讲，可能男性带着孩子去主动去参与体育运动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啊，而且可能喜欢的项目会多一些。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一个项目啊，赞叹的是那个项目里的明星，但是真正的陪自己开始这个项目的可能都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也有这个说我的最爱德国网球运动员格拉夫，因为他爱上了网球运动。确实真的很经常就有因为一个球员可能是始于颜值，但应该是忠于技术哈，因为一个球员就爱上了一项运动，一个赛事， 也会忠于他的品格。他经常也会比如说咱们国家有一些项目哈，像姚明或者像110米栏的刘翔，包括像李娜，包括像羽毛球的丹哥哈，他们对这个项目在国家的这个影响来讲哈，不单单是一个偶像的作用，他整个就是把这个项目带动起来了，也可以代表我们国家的水平。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种运动员就像恒星一样， 对， 他们永远都是照耀在这个领域当中的。 是的，你看张怡宁其实退役挺久了， 嗯， 但是每次乒乓球有大赛的时候啊，肯定会被人拉出来，然后放他之前那些视频，对，大魔王是怎么之前是怎么叱咤风云的， 虐小妖的， 是的，真的给年轻的这个心灵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哈、啊。虽然说不是阴影啊，毕竟没有站在他的对面。 对，你看站哪边 是 预备起唱也关注到了今天凌晨哈，吉米在离开的时候说，哎呀，今天晚上不乐观呢，小金子正式转会了，虽然说有球迷不喜欢他吧，但是没有了他，咱这个后防线是不是就彻底沦陷了，那也不会这么乐这个这么悲观哈。啊，刚才有朋友说，嗯，小金子这个卧底终于走了，哎呀，这个国安要力争进争冠组啊，得死磕呀，今天这是任务还挺重的哈。 嗯， 哎，刚才有朋友喜欢上了一个外国的自行车运动员，是奥地利的选手安娜，他说除了是运动员之外呢，安娜还是一位数学博士后，不光四肢发达，头脑更加发达，太厉害了， 又是一位斜杠运动员啊， 长得也非常的可爱哈。 嗯， 这是您这个 the three 是吗？呵，真够洋的，您这名字三号哈，三号运动员，谢谢您的分享啊，也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一样哈、啊，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百星说了，我看现在孙颖莎这个劲儿哈、啊，看那眼睛也挺带劲儿的，未来的大姐大。那个眼神也挺狠的，特别冷是吧？ 嗯，其实运动员我觉得在场上哪个人的眼神啊都不会是特别柔和的啊，都是那种要彻底的击倒对手那种狠劲儿。 但是像伊藤美诚这样比较有特色的还是比较少见 啊，确实。 嗯，最近喜欢上了马龙，8858说，哎，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平日里吧性格温和，但是打球的时候呢锋芒毕露，给一大大的赞，就喜欢这样的运动员。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又换名字了，这位朋友说因为樱木花道喜欢上了篮球啊，教练我要打篮球、其实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体育赛事或者说一个体育转播，而是说一个体育的影视作品或者动漫啊，都有可能会把人带入这个圈子。 好，那我们来接着说说东京奥运会和东京残奥会。日前残奥会主席帕森斯也表示了，尽管在疫情之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本月24号开幕的东京残奥会还是面临着很大的防疫的压力，他希望所有参加者要遵守防疫手册的规定，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奥运会闭幕啊，到残奥会开幕之间一共16天的过渡期，残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呢将会商讨解决包括是否允许观众入场观赛在内的很多个重要的问题。 嗯、是的，帕森斯说，全世界有约12亿残疾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他希望呢东京残奥会能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参加本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大约有4400人，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帕森斯本人将在16号抵达日本。奥运村经过了略微的改造后，将作为残奥村，在17号正式开放。 当然，东京奥运会结束也意味着马上经过16天的转换期之后，东京残奥会也将顺利开幕。那么，奥运会的举办对于残奥会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影响呢？我们今天的《回首东京》第5集，就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奥运会转场残奥会，但东京的挑战还在。 随着闭幕式的顺利完成，东京奥运会就此结束。不过，日本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奥运会的结束有所下降。即将到来的东京残奥会仍旧面临巨大的考验。最近一个星期，东京都7天内平均每天新增感染的病例达到3934人，是上一周的114%。日本监测会议公布的估算结果认为，若按照现在的状态蔓延，到2周后本月25号，每周的日均病例数将增至5113人。而8月24号正好是残奥会开幕的日子。 全体として大きな問題が。 在奥运会闭幕之前，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一次总结会议上，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奥运会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出现的感染情况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大会还是顺利地迎来了闭幕的一天。他们也将以奥运会的防范措施为标准，结合防疫经验，尽全力为残奥会进行准备。虽然东京奥运会的相关人员无法做到零感染，但在他们和国际奥委会共同的努力下，东京奥运会的防疫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据统计，从7月初开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数万名运动员、组委会代表、记者和其他参与人员中，共发现了404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运动员29人， 无重症病例。国际奥委会医学专家小组的负责人麦克洛斯基就说，本届奥运会采取了大量的防疫措施，例如手部消毒，在室内外强制佩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这些措施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一致的。麦克洛斯基同时强调，冬季奥运会的相关防疫措施表明，阻止大流行是有可能的，这不仅对于东京，对于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位医学专家还强调，在奥运会的参与者和当地居民之间没有任何一例交叉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虽然东京面临重重的防疫压力，但有了奥运会的经验，残奥会的举办也就有了更强的信心。目前东京残奥会的火炬传递仪式正在进行，未来一周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采集的圣火将和来自残奥会发源地英国曼德威尔的圣火汇集东京，汇成完整的残奥会圣火，最终点燃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主火炬。据了解，本届残奥会的运动员约有4400人，另外还包括官员和媒体在内的其他注册人员12000人。比赛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鉴于目前东京的疫情形势，东京奥组委正在考虑将残奥会所有的比赛闭门举行。 0585说了，因为梁叔我就喜欢上了听体育广播，因为福兵喜欢上了国安，这届奥运会我喜欢上李文文，李文文场上场下的反差太大了，场下萌萌的，场上你也不觉得他萌萌的吗？让他举这个杠铃的时候，我觉得动作简直就跟教科书一样哈，你们都叫他大宝贝儿，对不对？喜欢关注他抖音的朋友肯定比我更了解他。 是啊，昨天好像还在那个平台上直播了， 是吧？ 对，直播的时候也没吵这个卖萌啊。 反正最近他们都在隔离嘛，哈， 对， 就和大家多进行线上的沟通呗，哈。 是的，还有沸腾工体这老朋友了，说我因为利物浦喜欢上了英超啊，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体育，伊恩拉什、欧文、克劳奇、杰拉德，一直到今天，哇，这都是如数家珍的啊，从来没有动摇我对利物浦的热爱。 7751说，因为谁爱上体育？张雨霏。那您是一个新体育迷啊，这可能是您的这个新的偶像哈，新喜欢上的姑娘哈。我是猜您给我答的后半段，不是旧爱新欢吗？这应该是新欢的类型哈。 确实啊，也有这个旧爱啊，提到了很多我们老一代的这个同志非常喜欢的名字，这个因为太多了，老女排啊，荣智行、穆铁柱、马艳红、李月九、蔡振华、韩健、李蔚玲、周继红等等啊。 思雨喜欢上的是全红婵，说全红婵特别可爱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我们一起继续互动。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东京之后看北京系列的第四集啊，文化传播手段多，奥运会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哈，比如说中国元素。 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皮划艇队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摘金夺银，多项比赛取得突破。而在比赛间隙亮相于这里的龙舟表演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华联和东京奥组委的协调下，龙舟作为表演项目被列入东京奥运会，也让来自全世界的水上高手们近距离了解接触这种来自中国的传统水上运动。在岸边排列的鼓手们敲响大鼓，四支由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船员混编组成的龙舟展示队驾驶龙舟划过平静的水面，抓住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和传统龙舟相比，作为东京奥运会表演项目的新兴竞技龙舟更具设计感和速度感，每条龙舟上有一名舵手、一名鼓手和8名桨手。中国皮划艇协会这次派出10人龙舟队伍参与展示，刘学亮就是其中的一员。 有机会参与到奥运会龙舟竞技项目当中，非常自豪。大家知道龙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用创新的能力书写我们文化的自信。今天我们这又一次感受到了龙舟精神和奥运精神，特别是看到很多奥运健儿今天在这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的奥运会精神。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结合所有的科目，中华龙、 一路向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龙舟划进了奥运会的水上竞技场。据龙舟展示队领队杨光介绍，这让人们对于这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越来越广泛的水上运动入奥有了更多期待。 其实龙舟呢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全世界其实也发展得非常广泛。在2010年的龙舟已经正式的成为了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那现在呢也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那目前呢国际华联正在全力的推动龙舟能够进入奥运会，那中国皮划艇协会也将会尽一切所能来支持这项运动的发展以及在全世界的推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早日让龙舟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能够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赛龙舟正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习俗，而端午节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人民祛病防疫的重要日子。在疫情之下召开的东京奥运会上划过的龙舟，不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更带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胜疫情的美好寓意。除了外观鱼形的龙舟展示之外，中国元素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也传递着暖心的温度。在奥运会开幕式代表团入场环节走在前面的难民代表团，正是身着中国企业赞助的服装。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官方正装和家居用品赞助商，中国企业恒源祥也把温度传递到了东京奥运会最有需要的一群人。恒源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伟， 从礼仪的承载，所以我们会把整个服装作为一个礼仪之美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形式去表现。 难民代表团从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首次出现，一直备受瞩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015年提出组建难民代表团，也旨在传递难民群体也是人类社会组成部分的理念，让大家通过他们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看到更多生活的希望。而在这份希望的背后，就有来自中国的支持。 谢谢记者林苑的报道。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的第五集，我们说的是国家做后盾，训练有保障。请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2金4银的佳绩，奖牌榜和金牌榜都位居各支羽毛球队的首位。疫情的到来打乱了中国羽毛球队的诸多训练计划，一年多的时间在国际大赛中很少能见到中国羽毛球队的身影，而这次空降奥运会便取得这样的成绩。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感谢国家在背后的支持。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感谢祖国，因为我觉得现在世界上的疫情在这种情况下，从2020年被困英国，总局通过协调包机把我们从国外接回来，然后到了成都集训，通过了奥运延迟一年，别的国家队员都不一定能够正常机会训练，然后我们由打组给我们做后盾，我们可以在基地里面正常的训练，也正常的保持我们的状态。我们之前举办了几次这种奥运模拟赛，我觉得真的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条件。 中国蹦床队同样如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蹦床队收获了1金2银。由于未能参加国际大赛，他们在国内进行了安全而严格的队内选拔赛，就是在奥运会前开展了一系列和奥运对标的比赛，才让我们的奥运健儿闪耀东京。中国蹦床国家队领队陆春龙表示， 我们整个半年我们用了5次的选拔赛，2次的奥运的模拟赛，就是今年到现在是7个月的时间，加上1月份的有一次测验，我们大概有8次的比赛，完全是模拟着奥运的模式、时间、氛围，所以的话呢，经过大量的比赛选拔，因为他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真入选到奥运会，所以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也是非常的忐忑紧张。那在这种的环境下面，他们一次次努力，有优异的成绩，最后站上了奥运赛场的舞台，本身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那到了今天以后，我想这个结果，他们的稳定的发挥，相较于我们的对手这种稳定的发挥，也能看得出来我们这半年的模式，应该讲我们前期的这种一步一步的计划，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选择。 除了后方提供的安全可靠的备战环境，运动员的饮食也得到了重视。早在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了营养师入驻国家队的项目。在一年多的备战时间里，15名专业的营养师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提供了科学的营养保障和服务，更加保障充沛的体能，以及赛后恢复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谢敏豪说， 营养师呢，第一个要把食堂管好， 从大师傅的配餐管起，第二一个呢要教会运动员怎么样去饮食，第三一个呢指导运动员怎么样合理的营养。 而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有些比赛他的营养师无法跟对，但是国家队营养师们一直在忙碌之中，每天远程遥控，根据赛程节奏和运动员保持信息沟通，确保奥运健儿的饮食营养。比如吃饭时，运动员们会在微信群里打卡，让营养师对运动员餐厅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营养师也会要求运动员们赛前要吃熟悉的食物，因为身体对熟悉的食物更耐受，消化吸收更平稳，不容易导致腹泻等问题。在奥运健儿们征战的背后，他们成为了夺冠路上的强大后盾。国家队运动营养师助队项目技术保障负责人陈波则表示，这也是奥运会留下的宝贵遗产。 这个呢，除了是对整个运动队在膳食营养方面、运动营养方面做服务，还要对运动员，一些个别的运动员也会做个性化的服务，应该是个很好的尝试，应该会取得一些不错的经验，那么也为以后再在这方面做工作，我觉得打一个基础吧。 因为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获得奥运男子四乘100米接力银牌的英国队的队员乌贾已经被临时禁赛了。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当地时间12号发布声明说，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后，兴奋剂检测实验室通知了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表示乌贾在赛事期间一次检测当中被查出2种违禁物质。而在奥运会期间呢，已经有3位田径选手因为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 27岁的乌贾今年6月在英国国内的锦标赛上赢得了男子的100米冠军，他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英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首棒选手。英国队最终是以0.01秒的差距，微弱的差距败给了意大利队，收获银牌。乌贾尚未对此做出回应，而这个相关组织表示，他有权要求开启 B 瓶尿样进行检测，但如果 B 瓶检测也被查出违禁物质，那要交给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进行裁决的。 当然，男子4乘100米接力的冠军队伍意大利队比他们还要早的陷入到了禁药的丑闻。当然了，目前他们已经通过了兴奋剂检测，还没有官方的其他的说明哈。那么在男子4乘100米接力的决赛中，由汤新强、谢震业、孙炳添和吴志强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名列第4哈。那假设说英国队要是被罚的话，那咱们还是有希望递补得到一块奖牌的。 是的， 这也是对我们4位飞人真正这个实力的认可。 是的，其实昨天就有类似的一些消息出来哈，大家已经在讨论了啊，我们等着这个具体的消息吧，该来的跑不了哈。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机构8月11号在官方公布了4例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兴奋剂违规的选手，其他3位是巴林的萨迪克被查出了血液回输， 他是1500米的选手。 对，哇，这个血液回输到底是个怎么一个操作啊？听起来挺恐怖的 不要乱打听。 哎呦啊，格鲁吉亚的巴尼克被查出了兴奋剂的阳性啊，这是用类固醇、大力补、他莫西芬等等哈，铅球项目的， 是力量型的选手。 是的，肯尼亚的马克，他是100米的被查出了兴奋剂阳性啊。 要再来关注国际篮球的排名。昨天呢，国际篮联的最新排名是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分列前3，斯洛文尼亚哈现在是飙升到了第4。亚洲呢，伊朗队是22排在最高，其次是中国队28，韩国队29，日本排在第35。 是的，而 FIBA 的女篮世界排名呢，中国女篮升至世界第7位。国际篮联公布了女篮国家队的最新世界排名，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分列前3位，第4到第6名为加拿大、法国和比利时，中国女篮位列第7。东京奥运会获得亚军的日本女篮从第10升至第8名。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有全市性雷阵雨，星期天依然有明显的降雨。近期雷阵雨频繁，再加上前期雨水较多，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周末出游时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避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由于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啊，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来互动。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七夕这一天来说说喜欢的这件事儿哈，您的旧爱和新欢。旧爱就是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啊，因为哪位运动员，还有呢就是最近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相信您肯定会关注新的运动员哈，有哪些刚刚粉上的那些运动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说您的旧爱和新欢哈。那再提醒大家一下，中超联赛的第8轮，明天对于国安来讲有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晚上7点半哈，3场比赛同时打响，其中北京国安打上海申花，还有武汉对河北这场比赛哈。那跟我们同样时间开始的还有海港队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明天最早一场是下午4点半，长春亚泰对大连人。 是的，还专门把这个比赛时间调整了一下，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也算是一种好事吧，至少是公平了啊。河北和国安的比赛同时开赛。 那说到和上海申花的比赛，之前我们连线了上海五星体育的张松哈，我也挺八卦的，就问我说，哎，奥运会的时候都来不及看你们那边的情况，突然就发现崔康熙怎么就走了呢？给我们来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呀。他就给我大致说了说哈。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挺震惊的，因为此前呢，我们客观来讲，这个赛季对于崔导来说呢，他有很好的牌面啊，一度这个大家也会觉得申花队包括现在吧，从外援的配备程度啊，齐整程度，到国内球员整体的这种发挥，包括人员的这个响当当的名号，从这些角度来看，无疑申花队在这个赛季其实是整个中超联赛比较受到关注和瞩目的球队。因为客观来讲，上海的两支球队在这个冬窗加夏窗，尤其是冬窗嘛，我觉得可能还是带来了很多新奇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尽管它有些特别，尽管它可能因为疫情会打得比较散，包括国家队的这个比赛，但无疑在争冠或者是争夺好的名次去完善球队这个目标的这个角度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但我们客观来讲呢，崔导在后面的几场比赛，其实前面的这5轮打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间歇期，后面的2到3场比赛，球迷包括媒体就已经提出这种质疑，包括他用人啊，包括排兵布阵啊，包括他所谓的这种轮换啊，可能他还有点看不太懂。但我觉得崔导他一定比我们任何人更了解现在的这支申花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不用质疑。其次，我觉得这一次他选择辞职的方式，对于崔导来说呢，他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因为俱乐部也非常明确的表达了，可能和预期这个成绩还是会有一些出入。那从他这样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俱乐部带到可能他内心当中非常理想这个位置，所以他自己非常清楚，如果达不到这个位置的话，那责任他一直在强调，始终是处在自己身上，他也愿意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崔导在亚洲足球吧，至少他不需要证明，对吧？过去的全北现代，后来的他在中超联赛的几年这个执教，不光是德云申花，包括大连人等等，我觉得他在这个执教履历方面不用多多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选择完全也是为了申花成绩去考虑， 那么当一个俱乐部没有办法再往前更进一步，甚至短时间在密集赛程之下被激活的时候怎么办？可能换帅是比较实在的一针强心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崔导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儿，也完成了，或者是也确实在执教的过程当中给申花带来了非常多欣喜的变化，但最后用这种方式离开挺唏嘘的，也挺遗憾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崔导，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么至于毛导上来之后呢，可能他对于球队的这个调教甚至是这种理解，可能相较于崔导来说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也一直跟着球队，而且他对于申花也非常的熟悉。唯一难的地方呢，就是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尤其他马上要面临一个大考，就和北京官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申花来说，在连续征战的前提之下啊，又赶上临阵换帅，我觉得这个不稳定怎么来解决，可能是接下来和国安这个比赛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的。 嗯，之前上节目咱们家里人也是起哄加秧子哈，说要不咱把这个康熙大帝请来吧，然后我呢也就带着大家的这个问题就问了张松，我就问他崔康熙你觉得适不适合国安哈、 啊？这个我不敢妄下断言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教练去到不同的队伍，首先他得了解那支队伍，因为客观来讲呢，国安这个赛季确实有国安自己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安其实尽管哦，这个作为上海媒体，但是还是有这个期待在，因为这个传统豪强嘛，也非常有底蕴的一支俱乐部，跟申花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赛季几场比赛打下来，包括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当中，你像和金明虎这种比赛没有拿下来，甚至出现这种爆冷，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挺惊讶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球队都会有瓶颈期，或者都会有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连续的这种比赛，包括外援的一些受到的影响啊，包括主帅可能对于球队这种调教，都可能会有短时间这种不理想。所以我觉得从球迷的角度，首先要给球队一点时间。当然，现在对于两队来说没有时间了，因为接下来就是一场定胜负，对吧？其次，我觉得如果要说崔康熙是不是能去北京官，我觉得崔导他在亚洲范围之内去任何球队的可能性都存在。当然了，这只是对于他美好的未来职业生涯的一种祝愿。但是至于中超联赛，我觉得不管是洋帅还是土帅，首先还是那句话，你要了解这支球队。尽管他在全美现在有非常好的执教履历，但大家其实看到他去到大连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哎，这个球队当时也有非常好的外援或怎样，一定会调教出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效果。包括他来到申花之后，其实也经历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对于球队的调教和磨合，随着阵容的不断补强，手里的牌变得多了，自然对于教练来说，他怎么打，可能这个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但对于崔导，我觉得未来他这个职业生涯一定还是会有新的方向。 好，那也请大家关注哈，明天我们晚上7:30将会和申花队迎来的这场比赛，体育广播将会由王毅为您转播本场比赛哈，欢迎到时来收听。昨天很多足球迷关注到了这条消息，中国足坛的名宿前国脚著名足球解说员李元奎去世，享年87岁哈。 没错，李元奎1934年3月15号出生于北京，踢球时司职后卫，1953年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11个足球重点城市青年队的比赛时表现出色，并入选国家队。李元奎在1954年成为第二批远赴匈牙利留学的国脚。1955年10月回国，1956年5月，李元奎代表北京青年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全国足球联赛，并夺得冠军。1957年2月，国家队被划分为国家队红队和白队，李元奎与其余13名球员共14人一起跟领队王伯清和教练邵先凯先随白队调来天津参加全国甲级联赛。在1960年，李元奎正式退役。 嗯，我们也连线了天津台的同行记者张月，张月给我们介绍了李老的生平。 李元奎呢，是1934年3月出生在北京。1953年，他是入选了中国国家队，也是建国之后最早的一批国脚。他当时是司职后卫，并且呢是在转年1954年就帮助北京队拿到了全国青年联赛的冠军。听李老解说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声音当中没有所谓的这种天津的腔调，而更多的有一些这种北京的这个京腔和京韵，就是因为李元奎李老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57年当时呢国家是成立这个老白队，所谓的老白队呢就是国家二队，国家一队是红队，是在北京，国家二队就是老白队是在这个天津落户。那么当时呢李元奎李老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前往天津，那么随后呢就在天津扎下根来。那么无论是球员时代还是退役之后成为一名教练员，并且呢是之后在 啊，天津体委，也就是目前天津体育局的前身啊，担任这种领导工作。那么退休之后呢，1999年，李元奎李老师南下前往新加坡，是加入了 ESPN，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从99年之后，然后是20多年的时间里，是和很多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足球解说界的解说员，像苏东啊，还有詹俊啊，一起解说英超啊，包括是一些其他的热门的足球赛事。上个月2020年欧洲杯进行期间，李元奎李老呢还是熬夜看球，是啊做这个欧洲杯的一些点评和解说啊。之前给人的一个印象呢，就是李元奎李老的身体非常的硬朗，而且呢思路思维非常的敏捷，大家听他的这个转播和解说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啊，绝对不像是一个已经86、87岁的老人一样。可能就是因为李老平常的这个身体非常的硬朗啊，给人一个错觉，就是老爷子可能能够干到90岁，甚至到100岁的时候还能够继续说球啊。但是真的是世事无常。 当然，也有同行评价他说，这个解说啊非常的轻松，深入浅出的解说风格也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哈。也不知道子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啊听到他的这个解说？ 是听过的，而且也专门这个研习过李元奎指导的解说， 研究过。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业界的前辈，就是昨天经闻此事啊，也在朋友圈里发了之前合作的一起工作的照片或者合影啊。虽然说我没有这个机会有幸和李元奎指导合作过，但是我的这个一直仰慕的很多解说员前辈们，他们都是和李元奎指导合作过。 嗯，张越就跟他合作过。 当年评价罗马的时候就说出来了一个叫无锋多锋阵，就是当时可能所谓的这种没有中锋的踢法还不是很流行，以托蒂为代表的罗马，当时这个解说说这个罗马的阵型是叫460吗？是调侃一样，因为我们就听说过451啊，361，没听说过460。然后李老给了一个说法，就叫无锋多锋阵啊，没有前锋，就是每个人都是前锋。托蒂虽然不是一个正牌的中锋啊，但是呢，他能够引领身边的队友都能够像中锋一样去发起进攻。就是老爷子思维非常敏捷，不是说这个人云亦云的套话，而是会对于一些这种突发的和这种新奇的足球战术，他能够立刻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洞察，而且能够用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词啊，是进行一个描绘。无锋多锋这4个字，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当时20多岁嘛，我就想一个20多岁的人，你看到这个都能反应出来，一个70多岁的老爷子，他能够第一时间有这么一个精妙的概括，确实是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的一个印象。 这是当时我就问啊，张越，你还记得李老当时的金句吗？唯有战斗说他也听过啊，说李老的英超很长时间没有听了，以后也真是听不到了。甚至有朋友也想到说，以前看意甲就是听张惠德解说的，可惜也是哈、张老驾鹤西游了。那李元奎呢，之前虽然是北京人，但是更多的这个事业都是放在天津，所以张越说李元奎对天津足球啊也是有着一份非常深的感情。 在李老去世之后，应该说天津足球界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震动，他对于天津足球也是有更多的一份倾注的心血啊。虽然是北京人，但是他的这个真正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和天津结缘，尤其是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开始之前，可能这个消息大家之前从不同的渠道也了解到了啊，就是这个李元奎李老师专门的打电话打这个球迷沙龙的热线，去这个鼓舞天津足球。因为当时金门虎是最后一刻非常惊险的拿到了这个中超的参赛资格啊，当时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人心不稳，尤其是于根伟是时隔这么多年重新出山，然后李老呢是肯定了这个于根伟他的这种能力，同时呢也是给金门虎加油打劲儿啊，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赛季在中超是有好的表现等等啊。这个实际上之前我跟李老私下也聊过这个问题，那当时老爷子就说是从我踢球的时候开始，当时天津还没有足球队了，我们这些人当初是可以说是天津足球的这种缔造者啊，是经过我们常年的这个努力和付出天津足球是有了一个模样，从无到有，然后从小到大拿到过全运会的冠军，拿到过全国联赛的冠军，参加过亚冠等等一系列的辉煌。老爷子还开玩笑说是我还在了，怎么天津足球就要 完了呀，啊，这个顶级职业联赛的舞台，这个天津足球就要没了呀。说天津不能没有足球啊，天津是有着这个半个多世纪的这种传承和传统啊，我们这个心血和付出就是希望啊天津有足球，希望天津足球能够有好的发展，同时呢是希望现在的这一支天津队啊也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这个继承之前老天津足球的这种传统啊，拼搏呀，这种团结呀，不服输啊，等等等等。啊，我相信在李老去世之后，应该也会给天津足球界，很大的一个震动。那么，单纯的对于老爷子的这种纪念，实际上实打实的来说是于事无补的。真正对于李老的这种缅怀，啊，对于足球人来说，就是平常努力的去训练，到赛时认真去比赛，啊，不畏惧每一个对手，然后全力以赴争取每一场胜利，能够用更好的表现，啊，去告慰李老的在天之灵。我相信这应该也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份心愿，他的精神能够流传下去的话，那么他始终还是会活在广大球迷的心目当中。 今天天津队有明天天津队有比赛哈，他们跟咱们同样的时间将会迎战的是上海海港队。但是对于天津来讲呢，就不像咱们形势这么复杂哈。天津的积分呢，在这一组当中就是排的相对来讲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哈。目前在苏州赛区呢是积九分，暂时比大连人多两分哈。十三场打完是两胜三平八负啊，这样的一个成绩。但国安现在也只有21分哈，跟河北啊、申花啊都在争进这个争冠组的名额哈。武汉队现在要比天津多一分，10分，暂时排在这一组的第6的位置。好，我们接着呢，说说排球吧，这是一个好消息哈。昨天呢，北京男排在晚上全运会最后一场比赛哈，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比赛，陕西榆林市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3-1击败了广东男排。赢得了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排8强决赛阶段比赛的第一场胜利。昨天这场比赛，咱们首发阵容是二传手康康，主攻手刘立斌和张炳龙，副攻手谷家峰，王东辰接应二传是江川，自由人是韩黄光。首局占据优势25-20，然后广东是27-25扳回一局。之后第三局咱们是25-22赢回来，夺回主动权之后呢，又25-20取胜第4局，所以最终呢，我们拿下了次轮的比赛的胜利。 是的啊，另外山东队呢是以3-2力挫夺冠热门上海队，江苏队3-2险胜四川，浙江队3-0击败河南队。 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广东队是0-3输给了四川，上海队是3-2击败了浙江，河南1-3输给了江苏。我们首轮也是输球的，我们首轮是北京队1-3输给了山东。那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能够打入8强吧。这是咱们全运会的消息啊。那说到排球呢，昨天也有一个比较让排球迷难过的消息，就是韩国名将金软景已经宣布了要退出国家队啊。由此呢，17年来始终为韩国女排奋斗的金软景也是结束了自己国家队的生涯。金软景在和塞尔维亚的铜牌争夺战结束之后就说了，这是他为韩国女排效力的最后一场奥运比赛，所以之后呢也跟韩国排球协会啊商量要退役的这个事儿了。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到体坛热搜榜。昨天小丽在看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发现射击运动员杨浩然这个小孩太有意思了，他一定是个性格特别特别慢的孩子。他不也在隔离吗？啊，一般这个像乒乓球运动员啊、羽毛球运动员啊，包括其他的赛艇等等，好多运动员都在晒自己隔离期间的练习体能的日常视频哈。他呢一看就是被迫营业的，特别不情愿似的，非常非常缓慢地分享了3个对康复训练比较有效的动作。 是， 而且在说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挺形象的哈。 是做的，我觉得讲的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有点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看过那个《疯狂动物城》那个动画片里，像里面那个闪电考拉，就什么动作都特别的慢啊。 对，射击运动员这心态就得好，一点都不能着急哈。 没错，得稳啊，又慢又稳。 还好他还说了不少哈，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这个音频里的内容。 其实一大早就收到了我们省体育局下的一个通知， 要求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录一个在格林期间练体能的视频，这火是不是你们点起来？我寻思吧，录都录了，就别白录了。我给大家分享三个动作吧，因为我的髋关节有一些伤病，这三个动作呢，是我认为做进行康复训练比较有效的三个动作。这第一个动作啊，我也记不得它叫啥了，方便大家记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某种可爱的小动物在占领地盘时做出的动作，是不是一下就记住了？这第二个动作呢，你还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某种可爱的小动物生气的时候撂蹶子的样子，对吧？形象生动。这第三个动作呢，主要是练一些髋关节的稳定性啊，并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把这个动作练好了以后，练熟练了以后，在你抽别人大嘴巴子的时候，可能抽的会更准一点。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敷衍完毕，再见。 是 上了热搜了， 光明正大的被迫营业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什么动作？其实就是平时如果您健身的话，都知道这个是棒式哈，还有棒式的变形。他因为是射击运动员嘛，老站着，所以肯定是髋关节受力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说不太灵活哈。还有这个上肢转体的动作，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其实这个还是小丽修改过的。如果要是我中间不把那个空剪了的话， 空播了。 哇，这肯定告警了，我们这儿就跟刚才子昂说的简直就是闪电。对，刚才这个有个朋友特别普说了，闪电不是考拉，是树懒。 哎， 确实是 很像啊，长得很像， 就像您说的 爪子不一样， 动作特别特别的慢。我觉得这个杨浩然也是，我要是把他那个原版的搬上来，那肯定我这儿就告警了哈。杨浩然大家熟悉不？也是这个东京奥运会应该是您新粉上的运动员哈。今年成绩挺好的，在7月27号混合团体的10米气步枪金牌争夺战当中，他和杨倩哈一起摘得了金牌。今年25岁，去年这个上一届哈，2016年也去过里约，当时呢是排在第31。这几年经过了5年的历练之后哈，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这中间还获得了2018年亚运会的金牌，而且他在男子个人的这个气步枪的比赛当中也获得了一个铜牌哈，非常不错的成绩。你看这个每一个项目运动员的性格都不一样， 是的，有的是风风火火的啊，有的是特别乐于在这个直播或者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和大家玩一玩交流交流的。我觉得他就是他直接上来说了，是不是你们把这火点起来的？ 本来我不想练的，都让你们说的，然后结果省里打电话来也得让我录视频，是不是你们干的？这个属于性格慢的哈，当然也有这个性格快的哈。刚才我们热搜到的是杨浩然啊，隔离日记敷衍式营业，您可以搜一下。 是的，还有很多的好玩的话题啊，昨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08年的北京奥运村有多好玩？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奥运村啊，从它开始搭建开始，拼装，从它开始拼装开始，就一直是总是会占据我们的话题榜。 就会被运动员玩坏了都哈。说这个床不结实吧，拼的哈，哎，有讨厌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还把人墙给套个洞什么的哈， 是的， 挺讨厌哈。当然一说到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村，那绝对是有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地儿哈。这个话题当中，平台民宿邓亚萍也分享了当时哈，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多好玩。其实小丽虽然是作为这个残奥会的记者去了赛事来采访，我也没有机会到北京奥运村去逛逛，来听听哈邓亚萍怎么介绍的。 奥运村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在奥运村工作哈，我们那个时候就给这个运动员提供美甲的服务，美甲还有美发啊，我们这些都要在村里头要提供的。我们当时候那美甲我们做的又便宜又漂亮，所以外国人基本上外国运动员都来做一遍，美美的，然后去上场比赛。其实这是在奥运村里头其中一种服务，但是呢，其实奥运村里头特别好玩，而且还有迪厅。我跟你讲，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啊，有分成好几类。有一种呢，就是重要在于参与的，去到那儿就是胜利了。 对， 我们是24小时餐厅，而且这个24小时的餐厅里头呢，各种餐食全有，所以有好吃的， 然后有好玩的，还好看的，就是有电影院，可以买各种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奥运纪念品啊，然后特许商品啊，这些各种好玩的游戏机啊、游戏厅，所以奥运村是特别特别好玩。但是呢，对于有拿牌希望的这些运动员，肯定都不去。 啊， 就像我们那时候刚进奥运村的时候，我们就三点一线，就是食堂、住宿、 宿舍 和我们的这个 训练 的地方，就是比赛的地方，就三点一线。 听明白了吗？天天去逛的那些都是去体验的，真正拿牌的根本没时间。 是，但确实啊，就是说一届奥运会咱们也不能只看就是前三名的那个金银铜牌啊，这三名运动员，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也是他们能来参加这个奥运会就已经是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光或者最极限的一个水平了哈。 嗯， 但是他们也会体验这个奥运会的快乐。你看这个邓亚萍这个说话的感觉啊，你一看就能想象到他当时玩的有多开心。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跟这个刚才这个杨浩然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杨浩然估计有时间他也懒得出去溜达。 对，我觉得杨浩然就是那种除了训练啊、比赛以外，他真的是别的事儿都不太爱干的这种类型。 当然，在村里，每一位运动员都会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包括服务哈。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冬奥村一定也会有非常特色的这种服务，到时候我们一起期待这个中国的待客之道再次哈在世界的展现。还有一个热搜，就是最近可能不知道您晚上睡得晚不睡得晚哈，看没看那流星雨、啊、 哎， 反正我是没时间看，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对着流星许个愿什么的哈。 嗯，这两天都是观赏应先做流星雨的好机会啊。 嗯，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您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的地儿啊，您向天顶方向看，就应该可以看到很多流星划过天幕，抓紧时间许愿啊。今年的应先做流星雨呢，恰好又逢到了今天的七夕，昨天晚上据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观赏的高峰哈、啊。那如果要是有一个喜欢的人在身边，那就更美了，是不是？ 哎，是的，流星雨本来就是很浪漫的事情哈、 嗯。 流星嘛，代表着这个逝去哈、啊，就是说非转瞬即逝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事物，比如说我们说昙花呀、流星啊，这样的很美好哈、啊、很闪亮的，但是又很容易消逝的物品，我们总觉得它是太浪漫了哈、 嗯。 那这样浪漫的节日配上浪漫的流星雨，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了。 嗯。这是一个表示爱的、表达爱的一个时节。那今天的七夕就来说说您的旧爱和新欢，是因为谁喜欢上的体育呀？然后最近哈、啊，肯定是新粉上了一些运动员，他们都是谁？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是，用户8216YG 说，因为施瓦辛格喜欢上了健身，这倒也是一种思路啊，就是不一定一定是个运动员。而说热爱体育或者热爱运动的人也可以带动着别人去喜欢上这项运动。 嗯，啊、还有啊，其他的朋友也在期待明天的比赛哈、啊、说如果国安能像对长春这样找回死磕的精神，那肯定就能赢。申花呢应该就是不堪一击啊，所以说咱们要找回这个精神气儿来哈。啊，也有很多这个其他的朋友啊，再说自己的喜欢的小伙儿哈，老亨特就说，我最近呢喜欢上高天意了，觉得这小伙儿表现不错，希望高天意能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严格要求自己，也让自己这水平啊更上一层楼，成为中超最好的后腰，为国安和国家队都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 哎， 嗯， 还有的听众朋友说，喜欢上了跳水是因为更喜欢郭晶晶啊，感觉她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这辈子有这么完美的人生。 哦，喜欢郭晶晶，郭晶晶，她问题是，我觉得她在退役之后，她的这个生活的选择啊，也是很多姑娘的范本。 嗯， 在家那绝对是贤妻良母，娃带的也好，是吧？ 对， 也作为这个有钱人，从来不炫富。是很多姑娘的榜样， 这就是做事业的时候啊，事业做到顶峰，嗯，顾家庭的时候，家庭做到顶峰。 也有朋友说，最近喜欢上了小姑娘杨倩啊，就是首先比心的小姑娘，首金姑娘是吧？ 对， 还有全红婵，这俩小姑娘挺有意思的，这特梅普喜欢上的啊，最近新粉上的运动员哈。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22赛季的英超揭幕了，阿森纳客场0-2不敌布伦特福德，卡诺斯和诺尔加德的进球，阿森纳自1976年以来首赛季首战哈负于升班马。布伦特福德自1947年以来首次征战英格兰顶级联赛，也是成为了第50支英超球队，伦敦地区的第10支英超球队。布伦特福德的社区球场成为了英超的第60个球场。阿森纳在此前59座球场中取胜53个，仅有利物浦和曼联取胜的场地更多。 现场还有一位白发球迷哈，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激动的是老泪纵横，估计这可能这一辈子都 终于等到英超了， 对，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哈，而且还输，是零比二，阿森纳输的，输俩球， 这阿森纳 想到的 英超传统豪强啊，虽然说近几年这状态确实下滑比较严重啊，人员上也确实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其实按理说瘦死骆驼比马大啊，布伦特福德小成本球队啊，小投入啊，首战取得开门红啊，给自己的这个赛季啊敲了一个好钟 啊。我们也是连线了这个爱奇艺的解说员李佳伟，他前瞻了英超首轮的看点，也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哈，陆陆续续还会有非常多的精彩对决即将到来。 但有一项记录是非常的吃惊，在主场热刺在面对曼城的胜率是达到100%，并且在2018年进入到新球场之后，热刺3次击败瓜迪奥拉的球队，并且1次都没有丢球，这才是让人感觉到最恐怖的。首先是利物浦对阵诺维奇的这场比赛吧。诺维奇一直都是这个利物浦最喜欢的对手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两队仅有18场英超比赛，红军进了诺维奇50个进球，我的天哪，这是一个怎样让利物浦感到欣喜的对手，首轮就要面对他们了，不知道这一轮比赛又会打出一个怎样的比分啊。紧接着是狼队面对莱斯特城的这场比赛，双方最近4次交锋，有3次都是0-0的结束，唯一的进球还是瓦尔迪打进的内力点球。再来说就是埃弗顿跟南安普敦的对决了，双方在历史上交手的成绩差不多持平，但是啊，圣徒队自1997年以来，差不多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从未在这个古迪逊公园取得过胜利，所以说首轮能不能打破这项尴尬的记录呢，还是要看双方对局的结果了。总的来说呢，新赛季的英超还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曼城豪掷1亿欧拿下了格拉利什，曼联这边呢又是拿下了桑乔，又是拿下了瓦拉内，而上届的欧冠冠军切尔西又是豪掷1.15亿欧砸下了卢卡库。这3支球队究竟哪一支球队能够问鼎新赛季的这个联赛冠军，还是值得让人期待的。包括经过了一个饱受伤病困扰的赛季的利物浦啊，新赛季也有望重回争冠的序列，所以说争冠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更有期待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阿森纳新赛季能不能重回前4啊？所以说无论是新赛季的争冠队列还是争4队列，都会显得非常的激烈。反正我是要看好曼联能够新赛季问鼎联赛冠军的啊，毕竟已经沉寂了这么久了，我红魔的身份也不能再隐藏了啊，新赛季我就要觉醒了。 曼联的比赛是今天晚上7:30北京时间哈，将会面对的是利兹联队。阿森纳还回前4呢，这上来就输给了圣班马，这怎么回事这 当然了，阿森纳回前4啊，每年都是个梗啊这个就是大家有事没事，就是你看啊，就是英超的其他的，我们说英超有这个 Big Six 嘛，就是前6的这个6支豪强哈，阿森纳其中一支，剩下的5支球队的球迷心气可高了哈。如果说面对面的这样的是见着对付，如果说场上对上了啊，正好这轮比赛对上了，很有可能会骂起来、吵起来啊。阿森纳的球迷从来不会啊，他们就笑着说我们阿森纳不可战胜，然后接受一场输球。 他们有佛系这词儿吗？介绍给他们。 对，我觉得应该是流传过去比较好。 收入到这个牛津词典当中哈，这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新的词汇哈，非常适合阿森纳球员。那今天晚上的英超呢，就像刚才嘉伟推荐的这些对阵哈，晚上10点钟3场比赛，分别是伯恩利对布莱顿、切尔西对水晶宫，然后埃弗顿对南安普敦，还有莱斯特城对狼队。哦，今天还有沃特福德和阿斯顿维拉也是晚上10点哈。 是的， 剩下3场比赛就明天了啊，周日的凌晨零点半，诺维奇对利物浦， 还有星期天明天晚上的9点钟纽卡斯尔对西汉姆联队，包括晚上11点半热刺对曼城的比赛，是英超这一次的这个对阵。 是的，英超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转会窗其实还没有结束，还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哈，大家还可以再进行操作。利物浦呢就宣布与范戴克续约至2025年，昨天利物浦宣布与他的球员范戴克啊续约至2025年，他于2018年1月从南普敦加盟利物浦，转会费7500万英镑啊，这个来了以后呢也是起到了后防磐石的作用，无论是欧冠的冠军还是英超的冠军，范戴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多家英国的媒体说呢，在经过了核酸检测之后，热刺的前锋哈利凯恩已经加入到了球队的合练，由于热刺坚持是1.2亿英镑这样的要价啊，所以他现在还真是不知道去哪儿。首轮比赛哈，热刺的我刚才说到了，对手将会是明天晚上的11点半对阵的是曼城队哈。对于这个新赛季的英超哈，嘉伟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记录，比如说有一些节点哈，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哈。 首先是英超历史上目前已经有29名球员是打入了100粒进球或更多的进球了，谁将成为第30个加入他们的球员是新赛季非常值得期待的，是97球的萨拉赫，还是他的俱乐部队友已经打入95球的马内，又或是我们的快乐源泉斯特林呢？斯特林目前已经是打入了96球，如果说在这个新赛季啊，3名球员都没有打入100球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结果吧。再有呢就是助攻方面了，本赛季我们都知道格拉利什将以1亿英镑加盟曼城，但是德布劳内在俱乐部仍然是一个非常主力核心的位置，比利时人现在目前有78次英超助攻，而且他的英超助攻数有望超过贝克汉姆以及米尔纳。新赛季呢还有一项记录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啊，就是阿森纳在英超的第2000个英超进球。相比于过去几个赛季来说，由于上赛季的糟糕成绩啊，也是让这个赛季在转会期阿森纳签下了一众这个球员，让新赛季他们有一个能够争四的实力吧。阿特尔塔目前是已经跟阿森纳高层签了这个军令状了，如果说新赛季不能够重回前四的话，他就面临直接下课的风险了。并且呢我们都是知道下个赛季亚马逊是要给这个阿森纳拍纪录片了，如果说争四都争不到的话，那直接用这个 All for Nothing 命名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就非常完美了啊。第二项记录则是切尔西和阿森纳的胜场啊，目前都是并列在597场，双方在本赛季也会真正的角逐出第二支获得600场胜利的英超球队啊，这一项记录还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说到切尔西啊，上赛季他们能够取得欧冠冠军的成绩绝对离不开主教练图赫尔的调教，但是他们在上赛季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啊，就是进攻端火力上的分配，他们的最佳射手居然是若日尼奥啊，并且只打进了7粒进球，相比之下前锋的这个维尔纳就饱受诟病了，而且他只打进了6粒进球，这个转会期能把卢卡库签来，相信也是希望改变这一前场窘境的现状吧，毕竟他们现在真的缺一个正正经经的9号位球员。 看英超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一点哈，现在 对，而因为英超其实进入中国的这个球迷的视野里是比较早的，然后尤其是英超确实贵为世界第一大联赛啊，各个球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很好看。还有一个特别友好的一点就是很多的比赛是在10点钟开球的，睡前看一看正好。 德甲有的时候也还比较适合大家看哈，有的像9点半啊、10点之类的。德甲新赛季也揭幕了，昨天是拜仁慕尼黑1-1战平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场比赛普莱亚和莱万分别进球哈，新帅纳格尔斯曼是没有取得首场的胜利哈。德甲的比赛今天晚上9点半之后陆陆续续的像0点都会有哈，大家关注一下。 是的啊，拜仁的这个首轮不胜也算是一个小的冷门了啊。法甲我们也关注关注，因为梅西到了法甲了哈。应该是明天的凌晨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深夜哈。凌晨3点，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斯特拉斯堡。梅西到底会不会上场啊？会踢得怎么样？是不是他巴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这应该是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的。 我们请，也是这个解说员王正坤， 是的， 咱们说说这个话题，他认为梅西能上场。 巴黎圣日耳曼的对手是实力并不出众的斯特拉斯堡。当然，这场比赛球迷朋友们的关注点肯定还是在于梅西能否完成代表大巴黎的首秀。在我看来呢，梅西这场比赛登场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来到巴黎之后，梅西已经立即投入到了球队的训练当中，但确实时间还比较短，因此我觉得这场对阵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对梅西自己而言也是一个以赛代练的过程，他可能会替补登场来找找感觉，直接通过比赛与队友们建立默契。因为确实对手斯特拉斯堡是一支实力很一般的球队，夏天还把主力的中后卫米特罗维奇卖到了西甲赫塔菲，第一轮0-2不敌昂热，甚至都需要后腰西索科回撤来代打一个中后卫，因此我觉得本场比赛他们很难对大巴黎造成什么威胁，因此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强度应该也是波切蒂诺所希望看到的，能够在球队顺利赢下的比赛的前提下，能够给梅西一些时间，包括让之前通过国家队任务之后回来的球员，包括像内马尔他们，给他们一些时间来替补登场找一找状态。因为确实在这个夏天大巴黎很多队员都有国家队的任务，像内马尔、迪玛利亚、多纳鲁马这些球员都是才归队不久，因此在之前的法国超级杯和法甲第一轮对阵特鲁瓦的比赛当中，大巴黎可以说是派上了一套轮换阵容。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在内马尔和梅西等人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的情况下，波切蒂诺还是更有可能去使用之前两场比赛打得更多的这些人，比如说还是沿用第一轮的一套锋线三叉戟，德拉克斯勒、伊卡尔迪和姆阿佩组成一个锋线的首发组合，而让梅西和内马尔等人在球队已经赢下比赛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替补登场来找一找感觉。这场比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波切蒂诺和整个大巴黎更有可能去采用的。 有机会上啊，他的意思是，当然薛磊刚才在微博上也提醒我们说，今天法甲联赛第二轮先赛一场哈，洛里昂是1-0战胜了摩纳哥，谢谢您哈，我们正在说欧洲足球，你从7点就开始期待的这个板块啊，这个时候详细的再跟您说呢啊， 确实，说了半天这个英超、德甲、法甲哈，其实西甲在之前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但是。不是我们不关注啊，西班牙自己的球迷好像关注度都下降了，尤其是巴萨的，巴萨官方的消息啊，一共有15,280名巴萨会员申请了周末与皇家社会比赛的门票哈。由于疫情的影响呢，根据西班牙相关部门的规定，诺坎普球场在当天只能开放30%的容量，就是最多只能进29,803个球迷。但是球票开放申请之后啊，递交申请的球迷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啊。 那一半是不是打算看电视去看法甲去了？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 那对于西甲哈，新赛季这也没有了梅西了，这个吸引力怎么样啊？我们也请这个解说员薛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西甲联赛的看点。 后梅西时代的西甲联赛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那么上个赛季啊，马德里竞技队最终是2分力压皇马，拿到了冠军，而与其说拿到这个冠军是马德里竞技自己表现的好，倒不如说其实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竞争力有明显的下降。那么通过上个赛季，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啊，不管是皇马还是巴萨，这两强在联赛当中的统治力已经远远不如当年了。今年在梅西离开之后，巴塞罗那的整体进攻实力可能又要下降不止一个层次。而通过上个赛季，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巴塞罗那目前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新赛季球队的补强又不算特别的亮眼，所以巴塞罗那我觉得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蛰伏。那么皇家马德里呢，本赛季其实还是有针对性的补强啊，阿拉巴的到来对球队的后防还是有一定的提升。不过球队本赛季更多的还是一些租借在外球员的回归。不过换帅之后的皇家马德里的阵容相对更为完整，安切洛蒂可以很好的调配一下这支球队的战斗力。而马德里竞技队则是稳中有升啊，引进了德保罗，他们的中场控制力比上个赛季要更强一些。所以本赛季马德里两强可能会形成争冠双雄的这样一个局面。而与此同时啊，大家不能忽略在中上游还有一些球队也是相当具有实力啊，在这里提两支球队，一个是塞维利亚，还有一个是皇家社会。塞维利亚队 一直以来啊，在杯赛打得很好，在联赛当中其实也不输几强。同时皇家社会队最近几年是一股新生力量啊，他们上个赛季拿到第五名，表现相当惊艳，本赛季有机会更上一个台阶。说到这里啊，不得不提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中国球迷非常关心的啊，咱们吴磊效力的西班牙人队的保级形势。不过这个新赛季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我觉得先在西甲站住脚跟是最最重要的。大家对于吴磊的这个出场时间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啊，因为毕竟在上个赛季西乙联赛当中，吴磊的出场时间都不是很稳定，那么来到西甲他可能更多的要扮演一个替补骑兵的角色。那么新赛季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虽然梅西离开了，但是喜欢西甲的球迷相信还是有更多的精彩会等着大家。 确实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在过去的十年里嘛，非常的火热，主要就是因为梅西 C 罗这两大巨星的带动啊。如果咱们去问出去的话，欧洲杯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小游戏啊，做了一些这个街头的采访，就比如说看起来就是这个男生或者女生，完全平时应该看起来不看球的，问他们你说随口能说出的球星，大家最普遍的就是这两位， 梅罗。 对，是的，随着 C 罗梅西陆续的离开啊，肯定他们的这个西甲的关注度是会受到影响的，不过肯定也有死忠粉啊。这两支球队的真正的死忠粉会留在，把这个自己的热度留在西甲。 但是意甲相对好像这两年就稍微没落一点哈。 是。 据报道说，热那亚有力要引进35岁的日本边后卫长友佑都。长友佑都的意甲生涯是在切萨纳开始的，然后就长期在国际米兰，然后2018年去了加拉塔萨雷，上赛季呢去了法甲的马赛，代表球队呢在联赛有过29次出场的经历。那看看意甲哈，热那亚能不能去成吧。 是的，在荣誉的方面，欧足联最近公布了欧冠各位置的最佳候选啊，不是说这赛季啊，而是说就是欧冠啊，这个联赛里面，昨天呢，欧足联公布了2020-21赛季欧冠各条战线最佳球员的候选，梅西和 C 罗都没能进入最佳前锋的评选。确实，他们所在的球队，在欧冠里走的都不是非常远啊。进入最佳前锋评选的是多特蒙德的哈兰德、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和拜仁的莱万多夫斯基。这个名单由32支欧冠参赛球队的教练以及55个国家的记者代表选出，最终的评选结果会在8月26号公布。 入选的门将呢有比利时但国家队哈，还有皇家马德里两支，一个是这个国家队层面，一个是俱乐部层面，库尔图瓦，还有曼城的埃德尔森以及切尔西的门迪。 是的，在后卫方面啊 ，ECP 啊，阿斯皮利库塔奎塔哈、啊，以及鲁本迪亚斯、安东尼奥吕迪格啊，这是排了一个三后卫哈、三中卫的一个阵型。中场方面，德布劳内、若日尼奥、坎特，这个欧冠决赛的两边肯定是这支名单里的绝大部分哈、前锋呢，哈兰德入选了，然后姆巴佩以及莱万多夫斯基。 所以赢球哈、是必须的。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介绍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赛时将会承担高山滑雪、雪车和雪橇项目，以及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日前我们的记者于波川就走进了延庆赛区，实地探访这里的筹备进展和亮点，来听他的报道。 在延庆赛区西南侧，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如同一条巨龙，依海坨山盘桓而下，因此它也被誉为雪游龙。这座场馆也是北京冬奥会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工艺也最为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作为工程建设方，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陈海滨对这条赛道如数家珍。 整个赛道的话是设计的1975米，但我们如果加上岔口的话是大概是2100多米。它主要是含16个弯道，而且这当中的话主要是还有一个遮阳，包括这一个遮阳系统。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亚洲第三条、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雪车雪橇运动对冰面的质量要求很高，因而制冰工作就是陈海滨团队的重中之重。 一个是出发区一是涉及到为了满足钢架包括雪车不断的开槽，它这个槽要求的宽度高度 都有国际标准，每次滑完之后，他可能每个运动员对这个特别水平高的，他要很关心这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赛道出弯入弯的这一块，主要是凭这个制冰师对这种赛道包括这运动理解，他去进行补冰和修冰。 而谈到制冰的效果和标准，陈海滨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冰面修的用国际制冰师的话，他说像婴儿的皮肤摸得很顺滑，他们运动员就感觉就滑得很舒服，如果修的稍微有点啥了，就给波浪似的，他说我非常当当当当当，就是震动感太强。理论上就是从开始降温，因为我们降温的话它是逐步降温，每天两度，每天两度达到一个温度之后我们才能制冰，然后能具备制冰条件的话，到我们能具备就是准备那个滑的话，一般的在十天左右吧，有时候可能十天的，根据天气情况。 另外，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绿色办奥的理念，除了进行生态修复工程和混凝土材料的再利用，还特别运用桉叶作为制冷剂。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已经在2020年成功通过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在今年的2月份通过了首场测试赛的检验。今年10月，这里将再次迎来北京冬奥会测试赛。 测试赛的话，我们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比赛准备。赛道目前的话，我们基本准备就绪，包括附属建筑，包括场内交通，包括未来为了一些转播的一些临时，这个是应该是所有的事无巨细吧，每一项都要落到点上。 陈海滨说，加班加点已经不稀奇，他的团队要为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而全力以赴。 加班加点属于是很正常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测试赛的时候基本上是早的话可能六七点钟，特别是制冰师的话可能六点多就开始准备，然后一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收工，基本上我们相对其他的人员也是这个工作点，不光是我们，包括一些赛事组委会的这些，他们也一直是这种工作状态。 今天的1025动生活也会关注冰上运动，现中国国家队冰球队U18教练员、中国冰球协会教练员、培训导师、原国家冰球队队长孟祥森介绍他参与冰球运动中的故事，以及谈谈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以及我国冰球运动的发展情况。 播出时间是9:05啊，欢迎大家关注。说到旧爱和新欢啊，因为谁喜欢上了体育？崔总说了，要说我喜欢体育是因为小时候啊，体育课的燕老师，1.8米的大个儿，英俊的外表，还爱下围棋，跑跳投无所不能。上课的时候呢，还老给我们讲一些亚运会啊、奥运会上的运动员的故事，说白了就是我当时的偶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了体育，这一喜欢就是40多年，争取再喜欢一个40多年。啊，喜欢自己的体育老师，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小时候崇拜自己的体育老师哈， 其实我就确实是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位体育老师 啊， 就是所以说我对体育老师的感觉还都挺好的， 非常亲切。 对，而且我自己又非常喜欢，从小也喜欢体育，觉得而且很多的学生可能喜欢体育课是因为他不用在教室里念书， 很自由哈。 对，我喜欢体育课原因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体育老师带着我干点啥，就是做点项目，比如说这个让我练练跑步啊，教我点这个足球动作啊等等哈， 就是带着你好好玩玩哈，玩出点这个样儿来哈。 对， 巴士南山说，爱上体育应该不是因为某位运动员吧，那种爱的话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只有自己喜欢运动才会爱上体育。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你吸引到你关注这个项目的人，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初恋啊，就是你的体育初恋，就是或者说你的体育的让你去这个有这种喜欢的这种感觉的，那真正的去爱上一个项目，肯定是自己身体力行实践了以后发现，哎，真的好玩。 4178说，因为老梁就喜欢听体育广播呀，这个当时只有中波一个频率，现在不了，现在人多了哈，发展壮大了。当时也是由于老梁吧，一直听下去了，他的风格和城府吸引人能够继续听下去，直至不舍。城府，您是说他心眼多呗？ 梁老师要是有话说了， 我告诉他。 这边也有啊，这个这不就夸小丽姐了吗？ 啊、谢谢。 因为体育而喜欢上了体育广播，因为听体育广播喜欢上了小丽，她的声音太有魅力了。 谢谢您，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因为有大家，我们体育广播啊才会有这一份家的感觉。 是的， 这是表达爱的日子，谢谢您。那也欢迎您接下来收听我们的。